第一章语言，在语言里我们主要介绍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目的、数据系统、数据模型、数据库语言和事务管理等等。